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起男子赴泰旅游不幸溺水身亡，家属起诉旅行社索赔将近190万这起案件。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这起案件发生的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以及原告方的诉讼请求。那么被告方两家旅行社到底有持怎样的意见？他们又愿不愿意赔偿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把这起案件的这个前后经过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述哈。2017年的11月份，翟先生所在的公司呢，组织员工啊一块儿去泰国旅游，于是呢就和一家旅行社呢签订了团队出境游的旅游合同。合同约定呢，由这个旅行社为翟先生等人呢提供五星泰国游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出发时间是2017年的12月15号，结束的时间呢是2017年的12月21号。2017年的12月15号，翟先生等人前往呢泰国啊去旅游。到了几天之后，2017年的12月18号的上午，根据行程安排，翟先生等人呢前往泰国的沙美岛去旅游。翟先生等人呢接受导游的安排，在沙美岛的一个海湾参加浮潜项目。在11点半的时候，浮潜过程当中，翟先生不幸溺水身亡。他当时啊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漂浮在水面之上了。后来呢，同事和其他几个游客赶紧将翟先生拖到岸边，还进行了紧急的抢救，但当时啊，翟先生已经几乎就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别人报警，翟先生又被送到医院，在医院抢救一段时间之后呢，确认呢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翟先生的生命啊，于是呢医院宣布啊，翟先生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2017年的12月19号，翟先生的儿子与亲属前往泰国去处理翟先生的后事，并且呢在2018年的1月7号将翟先生的遗体运回国内，并办理了丧葬事宜。翟先生的亲属认为，两家旅行社作为专业的旅行社提供呢旅游服务，应该是符合保障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的，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应该向旅游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表示，并采取防止损害发生的合理措施，应该对旅游者的安全负有保障义务。但是两家旅行社选择危险的浮潜旅游活动，在游客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没有能够及时采取专业的救治措施，最终导致翟先生在旅游过程当中不幸溺水身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将两家旅行社，一个是呢组团社，一个呢是实际负责整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出游活动安排的地接社啊，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包括 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达到了将近190万。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两个被告又是如何来答辩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意见？我们在今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将具体为大家介绍。在庭审过程当中呢，这起案件的第一个被告就是呢和翟先生以及翟先生的同事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这家旅行社是做了以下的答辩，总结起来就是自己不应该担责。 本案是一个侵权，一个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一个纠纷，被告一呢没有实施侵权的行为，也没有法定的或者是合同义务约定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这个义务，所以呢原告对被告一的起诉呢应该予以驳回。在本案的事实上，被告一呢为原告的出境旅行选择了被告二，被告二呢是行业里面排名前三的一个大的旅行社，所以被告一在为原告提供服务过程中选择旅行社的这个行为是没有瑕疵的，并不是说选择了一个很小的旅行社，而是选择了行业里面排名前三的大的旅行社。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旅游纠纷的若干的规定里边第七条规定，是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应该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呢就很明显，只有被告一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一呢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的义务，所以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承担一个相应的补充责任，而不是原告所述的连带的责任。即使呢被告一呢不能够为原告选择其他旅行社而实际去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那么也跟本案死者死亡的这个事情结果、这个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说选择了旅行社造成了死者的死亡，这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呢也不应该让被告一来承担责任。死者真实的死亡原因，据后来的这个当地的地接和领队导游他们的回复是说，是因为原告自己你在提示他穿泳衣的情况下他也不穿泳衣而导致其死亡。被告一认为无论是他是主观的重大的过失也好、过错也好，还是他的故意也好，不管是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是这个死者自己的原因造成自己的死亡。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的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根据双方合同的规定以及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死者应该对其死亡的这个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该由被告一来承担。 第一被告呢在法庭上还说，旅行社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呢，为每一位游客都购买了人身的保险。那么旅行社希望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能够呢将保险公司追加进来，也作为被告共同参与诉讼。 如果法官认为本案确实被告一有责任，那么作为一个被告一也是一个合法依法成立的旅行社，也是合法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呢也购买了旅行社的这个责任险，如果需要承担责任的话，被告一呢希望法庭能够受理被告一的增加本案被告的这个申请，依法增加一个被告，将被告一所购买的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增加为本案的被告，一并审理。 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起案件的另外一个被告，就是整个旅游团的实际的组织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意见。 关于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死亡的后果，那么我们认为作为旅行社来说是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 在庭审过程当中呢，第二被告的代理人呢首先向法庭说明了这两个被告，组团社和实际负责这个旅游活动的这家旅行社两者呢是怎样的关系。 这里呢我必须要多说两句哈。那虽然这起案件是一个个案，但是呢从这个被告二的解释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其实在我们参加的很多这种出境游的旅游活动当中，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啊，就是旅行社层层发包，旅行社层层转包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您最后实际组织您啊进行旅游活动的这家旅行社，并不是和您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旅行社。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旅行社可能仅仅是一个小旅行社，它是从这种大的旅行社当中的转包下来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项目啊。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哈，在今后这个参与出境旅游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多留神。 就是实际上按照旅游法和相关的规定来说呢，跟原告方签订了存在有包价旅游合同的这种呢，并且收取旅游费用的是组团社。所以说呢，作为被告一还是组团社，被告二跟被告一的什么关系呢？就是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规定，这个文件精神嘛，就是这种批零体系的形成呢，它实际上是作为零售商，我们是作为批发商来存在的，所以我们是具体操作手。作为被告一与原告方，也就是死者的所在单位签订旅游合同，被告一向死者所在单位提供了合同行程，并且具体实施了旅游服务，并没有违反合同这个约定的行为。作为旅行社所提供的酒店住宿、餐饮、交通以及景点游览等等，这些呢都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并没有也并不存在所谓的危害这个人身安全的这种危险存在。也就是在行程前，旅游行程前，被告旅行社的领队在说明会上明确地告知了全体的团员，也就是旅游者，一些安全提示，特别是涉及到了在泰国的游泳潜水，就涉及水上项目，做了相应的提示，并且这种提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按照自己的能力等等提示了一些存在的风险，要注意安全，这是行程前的安全提示。作为行程过程中，旅行社导游和领队仍然向全体上岛游客，这只上岛游客进行了安全的提示。作为旅行社是尽到了旅游法所规定的安全提示义务。 第一被告呢在法庭上也说明了这个第一被告跟第二被告的关系哈，但是呢第一被告认为呢自己并不是组团社，真正的组团社是第二被告，而实际的负责整个旅游过程呢也是第二被告，自己呢只是一个零售商而已。 虽然法律意义上规定的是说跟游客签合同的呢是组团社，本案的组团社呢是第二被告，被告一呢只是履行了一个招来客户的一个行为，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组团社。组团社的这个字面意思说组织游客出去游玩的这个旅行社，我们国家对于旅行社的这个身份有组团社和地接社之分，本案的地接社呢是本案的第二被告在国外委托的地接的旅游公司，本案的组团社呢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并不是说第一被告把这个组团社的责任名义给第二被告的话会减少什么责任或者是增加什么责任，只是想向法庭实际说明本案的实际的组团社确实是第二被告，他来组织游客出去这个游玩并且安排地接，被告一呢只是一个实际的招来客户的一个旅行社，第二被告呢他是比较专业的旅游公司，专门做厦门岛这个业务，所以他的成本就很低，然后也会很安全，这个行业已经很细分嘛，所以刚才第二被告他是批发社，我们相当于就是零售。 被告二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死者所参与的项目呢完全是这种自费的项目，并不是在这个旅游活动安排当中所进行的，那既然是在参加自费项目过程当中导致的意外事件，旅行社当然就不应该承担责任。 沙美岛是泰国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到了这个景区必须要乘快艇上岛，上岛之后它的游乐设施游乐项目比较多，游玩快艇、滑翔伞、浮潜、橡胶船等等，这些都属于在岛上的自费项目，同时也有不付费的，比方说在泳区，这个沙美岛上有专门的泳区，在这个泳区内进行游泳，这个是不收费的。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岛上自由散步，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你可以包括兴趣可以自由参加。上沙美岛之后按照行程来说是自由活动，因为咱们那个行程上是自由活动，所有自由活动的项目或者是散步全部是由游客自己，按照刚才说了，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兴趣爱好和身体状况来自由安排。事发当天呢，这个死者所在的单位当天呢是十个团员，是集体报名，十个团员呢全部上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嘛，与岛上的浮潜活动的这个项目工作人员进行了接洽，他们自己交的向人家交的这个费用，这部分呢来说呢，作为旅行社来说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属于自由活动期间，而同时属于自费项目，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呢出现了意外，参加浮潜的这些游客跟着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坐快艇这个进了海里进行浮潜活动。实际上这个浮潜快艇跟岸边20米左右，非常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什么，就是人家浮潜的工作人员在讲向大家介绍的时候，他们坐快艇到这个海里边，工作人员给介绍的时候要求浮潜这个干带这个呼吸器，就浮潜专门的呼吸器，还有一个要穿上救生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就直接就先没有介绍完呢，这边衣服都没有穿完呢，就直接跳入海中，所以才发生的意外，跳入海中当时就呛了生命。 同时被告人还认为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死者忽视了安全而导致的不幸的结果。 据跟他同行的同事介绍，就是3-5分钟发现不正常，这个时候就已经瞳孔放大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作为旅行社，作为景点的工作人员就是沙美岛的这个救助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救助，就这个后果的发生也是由于什么，是由于这个参加这个项目的死者没有听从安排，安全教育和安全措施没有做到位，就直接先跳到海里边进行浮潜，所以现在连个救生衣都没有，根本做不了这种活动。这个呢在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死者据他同事介绍是会游泳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造成这种溺水的结果发生，完全是由于原告方的亲属，就是死者嘛，没有尊重安全提示，没有遵守这种浮潜的流程，采取保护措施，而且是提前下水，不穿泳衣救生衣，所以他说这个责任旅行社是没有的。 同时被告人认为作为旅行社来讲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应的提示也已经发给了所有的游客，而且所有游客都已经签字确认了。 这个自由活动或者参加自费项目这个过程中，作为旅行社必须要做到一个安全提示，这一点来说从签合同到我这个说明会和在这个行程过程中我们都做到了一个安全提示。事发后旅行社积极的参与救助，包括联系这个迎来送往，包括当地的酒店住宿，包括那个一些安排，甚至于在国内采取一种说没有钱那么我们采取一种先采取借款的方式，这个让家属先把这后事给处理。那么这些旅行社所做的 那么都是尽到了旅游法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的。所以说我们在履行这个旅游合同过程中是没有违反合同的行为。 综合了刚才所讲的种种理由，被告二认为自己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 作为旅行社来说，我没有实施任何的侵权行为，我是按照旅游合同形成过程中给你提供的旅游服务上岛，上岛之后的这些活动，自由活动完全是由原告也就死者的这个所在单位组织的，我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我没有说非要作为旅行社拉着你去参加这个项目，或者这个采取一些侵权过分的行为。所以说作为旅行社来说，是不承担任何侵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针对被告方的答辩意见，原告方首先认为旅行社的这种擅自转包的行为并没有告诉游客，这明显是违反合同约定的。 第一个呢，被告一按合同约定，他是应当保证游客的这个安全，这是一个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且呢，被告一把这个团转给被告二，作为原告来讲，作为这个游客来讲是不知情的，他的也是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因为根据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在第11条有一个不承托的安排，说的是在要征得旅游者的书面同意，在合同的第23条中约定，但是本合同就没有第23条。所以说呢，被告一把这个团转给被告二是未征得旅游者的同意的。 还有就是原告方认为，虽然浮潜项目是一个自费项目，但是这是在旅行社的统一组织下进行安排的，而且当时呢，所有的旅游团的团员都共同参与了浮潜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每个人都花了2500泰铢，这和旅行社统一安排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根据这个旅游法的规定，旅行社出境游应当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但是这个浮潜的时候导游或者领队是不在身边的。针对被告二刚才所答辩的情况，第一，安全告知、安全警示这些是没有做到位的，浮潜项目是由被告二统一安排的，统一的行程，并非说是自由活动。从这个原告方家属一起旅游的人数也可以看得出来，10个人全部都参与了，这个是统一的一个行程，不存在说是自由活动的问题。这个景点是不安全的，因为事发的时候险情的发现、救援、抢救，这都是游客实施的行为，并没有景点或者被告二的工作人员救助。景点的工作人员是在死者已经被抢救，说白了就已经是死亡了的情况下才匆匆赶过来，所以说这个景点肯定是不安全的，被告二未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 另外原告方还认为，苏梅岛这样一个岛在过往的年份当中也发生过不少起浮潜导致游客意外溺水身亡的这样的事故，那既然这一个区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作为旅行社就应该明确地告知游客浮潜是有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旅行社显然并没有尽到这一点。 2015年、2016年、2017年每年均有游客在事发的沙美岛旅游溺亡，被告作为这个旅行社对这种情况应该是知道的，这么多游客溺水身亡，这个活动那么应当给予特别的提示、风险提示、安全告知。 对于原告方的观点呢，组团社认为导游的全程陪护并不意味着24小时的看守。 旅行社对于这个发生的时候人身损害的时候有一个义务，是说 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避免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的扩大。也就是说，只是去说不要让他这个损失变大，而不是说只要抱团了24小时就应该陪着他，保证他的安全，那还不如锁到房间里呢。 同时，组团社还认为，既然2015年到2017年发生了多起因为浮潜而溺水身亡的事件，那作为游客就更应该注意，而不应该不穿救生衣就跳入海中。这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死者自己是有重大的过失的。 关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有人在山梅岛溺亡的这个事情，原告是想证明溺亡太多了，被告应该提供这个提示责任。其实被告不管是在旅游合同里面也好，还是在出团通知也好，还是在当时山梅岛上他们购买这个服务的时候，别人向他们的提示也好，都已经向他们说了有这种风险，只是死者他不听而已，并不是说没有提示。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应该知道已经死很多人了，那他更应该小心，而不应该不穿救生衣跳下去。 在案件的举证质证阶段呢，旅行社方面出示了一份证据，那这份证据啊，就是这个旅行风险责任告知书。旅行社认为，在这份告知书当中，已经就这趟旅行有可能遇到的所有风险都进行了充分的告知，而且所有游客都有亲笔签名。那么这就说明旅行社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和相应的提示的义务。 这个告知书呢，是在行程前领队做这个全体行前说明会的时候，向所有游客告知这个相关的风险，进行安全提示，并且让游客来签字确认的，其中就有死者翟志民本人的签字。在告知书第一条中就提到了，从事水上活动时必须遵守相关安全条例，正确使用安全设施，务必穿上救生衣。而第三条也强调了涉及的潜水存在一定的风险及不可预见。第四条强调了其中涉及的也涉及到潜水，要了解具体的活动常识，服从教练指导员的指挥，务必根据自身的身体健康适应能力选择参加的活动项目。第六条特别强调了，就是选择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这个游客啊，如果说不宜参加剧烈活动或者激烈活动的，请注意了解活动项目的具体情况，勿选择如游泳、潜水、登山等与自身身体状况不相适应的活动，以免发生不测。 在庭审的最后阶段呢，原告方认为两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被告作为旅行社，应当保证旅游者的生命安全，二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起案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择日宣判，今晚判案节目也将继续的关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